献大爱。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2018年最后一个月，12月，我们今天是第一天直播。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所有的音乐，我觉得都充满了冬天感。冬天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其实，在冬季的时候，真的是有好多的节日，而且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重要的节日好像都在这个季节。那耳边所听到的这一段串烧，都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其实，我觉得他的舞剧就充满了冰凌凌的这样的冬天的感觉。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花之圆舞曲开始之后，会有睡美人圆舞曲，还会有来自于柴可夫斯基舞剧天鹅湖当中的西班牙舞啊、场景啊、四小天鹅，都会在这一段串烧当中。 Thank you. 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今天的第一段串烧都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当中的。那之前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我们最熟悉的几部，比如说他的《天鹅湖》啊，《胡桃夹子》，但是此刻来聆听的这一段是来自于他没有被评为柴可夫斯基四大舞剧之一，但是也是柴可夫斯基非常著名的一部歌剧当中的一段舞曲音乐，是来自于叶夫根尼《奥涅金》当中，这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圆舞曲。那此刻我们就来聆听。

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歌唱的刘三姐近日翩然舞至湘江，大型舞剧刘三姐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连演五场，门票销售一空，大剧院特别开放了3楼的座位。这是一部献礼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力作，融汇了中国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和民族民间舞等多种舞蹈语言，搭配以诗情画意的山色水影，融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悠扬山歌，讲述壮族姑娘刘三姐与情郎阿牛哥的爱情故事。继续来关注戏剧演出市场。11月30号晚，一边是保利剧院《宿敌小魔女》的首演，一边是天桥艺术中心《想变成人的猫》在中国首轮巡演百场的收官。这两部由日本四季剧团授权的中文版音乐剧同时演出，让中国观众不禁怀念今年7月刚刚辞世的剧团创始人，享年85岁的亚洲戏剧界泰斗潜力庆泰。近日，和潜力庆泰有过多年深交、同为以上两部音乐剧制作人的王祥潜推出了自己的专著《艺术与经营的奇迹：潜力庆泰和他的四季剧团》，引起中国戏剧界人士深深的共鸣。新任四季剧团社长吉田之于树认为，这本书对四季剧团的运营理念描述得非常准确，他甚至希望能出日文版在日本发行。四季剧团已经输入中国2部中文版作品，这让他对未来更有信心，而中国也是他最看好的市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的串烧时间当然是很多经典音乐当中的经典段落了。那在下半时段最开始，可能和古典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偏差，就是稍稍有一点跨界的感觉。那在这一段串烧当中，我们会听到自由探戈，听到斯卡布罗，还听到绿袖，都是我们最最熟悉的旋律。欢迎回到第二时段。 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串烧时间，那最后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巴赫的一首作品，是把他的三个乐章做成了一段串烧，这就是巴赫著名的双小提琴协奏曲。其实这首协奏曲是巴赫为了小宫廷的18个人的乐队而写的，除了两个独奏小提琴之外呢，乐队是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还有中提琴低声部的乐器组成的。那现在这首作品还加了一些像大提琴啊、低音提琴、钢琴等等的乐器。那其实在这部协奏曲当中，可以说是一种竞奏的一种形式，也就是两个小提琴之间他们是以竞奏这样的关系来存在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分享。 最后这一段串烧，巴赫的双响提琴协奏曲绝对就像是看目录一样，对吧？没错，那就是因为是我们的串烧时间嘛，所有的音乐可能都会蜻蜓点水，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是整部作品他们的一个静寂的感觉。好了，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